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DSE 放榜各位同学仔，向你致最大嘅祝福，希望大家用乐观嘅心情做应该做嘅事。我系小张张， 希望大家放松啲。我系Yoy仔， 放松之余都要努力学习， 又嚟啊！ 阅读理解题。 嚟嚟嚟嚟嚟嚟 嚟！你开乜嘢啊？你系咪唔想？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阅读理解 咁点啊？ 好好好，嗱，因为 阿马放马过嚟， 阅读理解 啊，啲试考中文阅读噶嘛，听住咯。嗯，妈妈同阿明仔讲，晏昼翻嚟去生果档嗰度买四个橙。 嗯， 如果见到西瓜就买一个翻嚟。 嗯。 最后，请问明仔买咗啲乜嘢生果翻嚟？几多个？点解？ 嗯， 四个橙同埋一个西瓜咯。 嗯，你嘅答案系四个橙一个西瓜，你咧？ 我见佢咩都冇买。 错，两个都错。 系、 嗯。再讲一条，再讲一次好唔好？ 好。 阅读理解啊，听清楚啊。 系系。 好。 妈妈同阿明仔讲，晏昼同佢买四个橙去即系生果档。如果见到西瓜咧，就买一个翻嚟。请问最后明仔买咗啲乜嘢生果翻嚟，同埋点解？ 最后明仔买，佢叫个晏昼，但系佢而家未到晏昼啊嘛。 唔系晏昼啦，晏昼啦， 晏昼啦嘛。 有咩一首歌啊？ 四个橙，系咪？但系都系呢两个西，都系一系西瓜系橙噶啦。 系啊， 系咯，一系西瓜橙咯。 啊，点解？ 因为见到西瓜先至买啫嘛，见唔到咪冇买咯。 系啊， 系咪啊？ 佢就系买咗一个橙， 点解啊？ 见到西瓜买一个嘛，佢以为见到西瓜，诶、哦欸，我真系见到西瓜买一个橙翻嚟咯。 哦，呢个唔系理解题咯。 我话系就系， 呢个系冇解题， 系就系，真系离谱啊！ 各位同学仔，用最乐观嘅心情啊，希望今日大家都有好好成绩。OK， 翻转嚟三小时嘅节目，今日天气炎热，30度气温，相对湿度76%，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前途无限啊！送俾大家有陈百强《摘星》。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当，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 日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岭射道，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如凤闯悠长。 激昂嘅歌曲吓，咁一阵间俾大家睇呢只咧，即系为 DSE 打气嘅一啲少少嘅心意。不过一阵间先啦， 民歌起舞， 民歌起舞 要啦， 幕后花絮啊， 我就系民歌， 民歌，民歌，你真系起舞，你好啦，民歌。 不过嗱，今日 DSE 学生啦，咁其实大家会唔会觉得咧，人生每一次踏入一啲比较重要啲嘅时刻或者阶段咧，那个感觉好神奇嘅，即系无论嗰一刻 系啊系啊， 你系开心唔开心，但你总会记得，即系无论你。考得好考得唔好，系啦，转去边间学校啊？或者你第一次揾到第一份工啊，翻、工时，即系你总会有呢啲人生嘅阅历噶吓。 系、我最近咧有一个小朋友喺加拿大翻嚟，佢做 intern、 你一个小朋友啊？ 系啊， 你冇讲嘅，点解？ 最近认翻 系啊， 小马系咪？ 大咗啦，而家 大咗啦， 恭喜你啊！ 点啊？ 你系咪有小妈小儿？ 又要起舞啦！你唔好教我啦，好攰啦！ 小妈妈，你咪小妈小儿啦！啦，背着那手搭 搭搭，个九月一号要拍啊！呢个 MV 啊，好啊，帮你排舞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我要去你嗰个 dancing school 嗰度。OK。咁佢翻嚟做 intern 喎，佢六月。中好似翻咗嚟啦，唔記得咗啦。然後佢七月頭出糧，哇！佢真係 攞第一份嘅， 係啊，我覺得好乖， 好開心㗎， 好識做， 好開心，即係。 同大家分享佢嘅喜悦嘛。 婆婆咧，咁佢係俾封利是，係啊。我真的覺得好感動，同埋咧，佢又請大家飲茶咁樣， 好 好乖。 邊個教㗎？ 梗唔係我啦，因為我最近先認翻啊嘛。 我就係想講呢樣嘢，你聽到我講咩？ 我梗知啦， 好有禮教，呢啲就叫禮教啦，有禮數。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又叫人啦，呢個係真係而家好少年青人咁做嘅。 冇錯， 咁我覺得哇，真係非常正，努力努力。 但又唔可以咁講嘅，我覺得其實所有而家嘅年青人嘅話，有時有好多嘅咧，都係好好嘅。 係啦，都好好嘅。我哋身邊好多都好好。 身邊全部都好好，你唔覺得就係感覺上特別好。我哋禮拜三，因為我哋有風騷師打啦，好似琴日咁嘅話，我哋亦都有風騷巴打啦， 係 咪有哔哩吧啦啦？ 你呢個風騷媽打都好正啊！ 我係風騷 Auntie 咋，我未做媽打， 但係我暗地裏做咗巴打咯。 風騷巴打同巴打係咪？係一家人嘅就真係可能個感受到嘅就係青春嘅活力嘅。 冇錯， 點樣都好嘅話，我覺得年青人記住一樣嘢，記住要相信自己。 跌低都唔緊要，起翻曬，拍下啲 所有嘅嘢嘅話，你睇我哋啲咁嘅叔叔啊，同埋我哋啲 auntie 嘅話係點樣行過嚟嘅，你會知道嘅就係冇嘢係過唔到嘅， 冇錯， 係 啊， 冇嘢係過唔去嘅， 幾辛苦幾艱難，一聲就過啦。 都只不過係你自己人生裡面嘅一個小小嘅關卡嚟嘅啫，但係會令到你更加強大嘅。 強心臟， 記住要相信自己。 咁唔該大聲啊！ 你拍个肚可能会劲啲， 系啊， 拍个肚可能会好啲。 嗰个声，个肚嗰个声应该会响啲咧。 OK。 俾大家估下，你第一就系拍个心，第二下就系拍个肚，即系你只系拍唔同嘅嘢，跟住又俾大家估下就系一定系二系个肚，好唔好？ 我未听过咁无聊嘅估嘅猜谜 嚟嘅，但我觉得真系几好。 咁你嚟， 你 好， 嚟任你拣，第一下，第二下。 哇！真系唔同嘅喎， 真系唔同 嘅，实啲嘅喎， 大家估系第一定系第二啊？ 系个肚咧？大家就估啊，空啲嗰个定系实啲嗰个咧？ 哎呀，我听头先真系唔， 你又知唔知到底边一个先嚟敲个肚咧？ 一啲都唔无聊啊， 系啦， 尖啊，几好玩。 哎呀，好热啊！今朝个运动量好劲，系点样？ 咁样，我哋每一日咧就喺开始嘅时候，我哋就要拍唔同身体唔同嘅部分，俾你估下喺边度啊？ 风骚拍兔人， 仲有一个地方。 呢、這个实啦、啊，呢、這个一定实啦、啊，呢、這个错都错到实晒啦、啊，呢、這个拍自己个好啦，唔好拍啊， 好难讲啊呢啲嘢， 自己有受害者。 喂嗱，我想讲一样嘢，真系好严肃咁讲。嗱、其实学生们咧踏入社会嗱，咁就唔知道大家会选择啦，读书啊，或者继续做嘢等等。其实咧好多时咧。就算出嚟做嘢都係一種學習嚟㗎，同埋有啲學習呢係冇人教到你，係你真係從嗰件事你得返嚟嘅一啲嘅教訓，同唔同意呀？即係冇老師㗎，但總之你由呢一件事哦，原來失敗喎，成功喎，跟住你再諗返你就會學到啲嘢，每一件事係呀，一係學到，一係就得到咁樣。 失敗乃成功之母嘛， 係呀，失敗乃嘛。 成功 最 緊 要 飲 啊，失敗乃 係呀， 係呀。咁有篇文章呢，佢話呢女仔，其实佢就系女仔，不过我觉得男女冇所谓啦。三十岁嘅时候，应该已经要懂得的教训咁样。你觉得到你人到三十咧，吓、即系有啲乜嘢，其实应该已经 識。我代表女仔，请讲，知道乜嘢叫渣男？ 同意啊， 远离渣男。 唔系，我觉得三十岁前系应该要经历分手。 系 啊，被分手同埋主动分手都 唔系要俾人呃钱，我觉得真系， 系啊， 真系噶，唔系话你要呃到嘅就系话你完全翻唔到身，唔系嗰只，而系真系要首先要知道咩叫渣男， 系 一知道咩叫渣男就可以为自己免除好多后顾 免疫力， 冇错， 系啊，因为好简单，如果你四十岁谂住结婚，然后嗰嘢先伤咧，就好惨， 系啊， 冇错，嗱，李小姐你讲啱咗啦，呢篇文章其中一个嗱，佢哋先讲女仔嘅，就系话懂得。选择一个聪明的关系伴侣或者伴侣、或者他的讲法呢就是进入一段关系之前更加会谨慎一些即是不要中个头入去不要中个头入去 我知道梁咪咪在这方面都贡献很多他让很多女士学习叫做 你没有 我有我有我真的是 翻的狼白铲你又知道 真系，喂，呢个好神圣噶， 等收我律师信。 你估咁容易啊？首先你要呃到女仔，要有人上当， 系啊， 好难， 好难噶。但我真系帮咗好多人。 下一题，下一题， 系好正确。 下一题咧，我衷心同意嘅，因为我到而家都唔系好识嘅，就系学会为自己精打细算。 你点会唔识？ 你点会唔识啊？唔使 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 你完全唔使咁咪叫。唔需要精打细算啦， 系啊， 完全唔用嘅， 系咪矫枉过正啊？阿李小瑞， 我唔知你系唔系 矫枉过正， 我从你身上我就见到呢样嘢，所以你唔使担心， 精打细算， 唔需要精打细算， 即系啲财务上嘅打理啫。 唔系，其实识嘅，每个人都识嘅。 三十岁嘛，就唔好即系系咁碌爆晒啲卡，或者即系为自己做少储蓄诸如此类。 唔系，我 即系话 宁愿去学啲投资好过。诶， 应该咁讲，即系其实要学晓理财。 系啊，理财， 理财讲完啦，系啊，咁其实三十岁前我想应该要再小一点点。即 係 再細個啲，你要應該要俾佢知道嘅就係金錢係咩嘢，係 嘛？ 點樣嘅就係要量入為出，又要有儲蓄，或者要點樣啊？投資係要嘅， 投資真係要 嘅，係啊！ 唔好你擺銀行冇用嘅， 聰明地投資咯，即係唔係胡亂投資咯。 我覺得睇新聞，澳洲有個小朋友唔知五六歲，佢自己擺檔檸檬水喺門口度賣， 哦，呢啲好興嘅， 係啊， 係自己揾錢啫嘛， 係啊，自己揾錢。咁個爸爸就教佢定價啦，點樣賣先有人飲啦，教好嗰杯嘢啦， 我到時候 都係生意嘅討論嚟。 同埋如果你賣唔曬，倒咗去，你都要計算 成本啊嘛， 係啊，係啊，我覺得啊真係幾好啊啲小朋友。 所以其實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話，中學生又好啦，一定會去圍園度擺檔嘅。我覺得對於佢哋嚟講，個位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嚟嘅，係嘛？雖然多数都应该是选手收场， 但我觉得都系学习，都开心噶，成班 人学到好多嘢，同埋佢就系从你开台你要选啲咩嘢，同班朋友一起去，你手讲啦，定价，又或者就卖唔出嘅时候点样减价， 系啊，十二点开始减啊，定凌晨一点咧？ 冇错，好重要。 大家睇住对面嗰档嘢嚟， 系啊， 正， 冇错啦吓。另外一个我都觉得非常重要嘅就系而家识得自己照顾自己身体啦，即系细个嘅时候咧，阿妈会提你着衫啦，带。 遮啦， 唔好饮汽水啊！ 你病咗咧，又会同你探下热冇啦。开始人大咗咧，真系要自己照顾自己身体。夜晚咧几时该瞓啊？就唔好食垃圾食物。但系我觉得真系呢一样嘢知就知咯。但系咪真系个个会懂得照顾自己好好的身体咧？ 唔系呢样嘢，我应承你，我帮手照顾你嘅身体，费事你成日话我 咩啊？点解你要照顾佢？ 点解你要照顾我身体啊？ 唔系佢头先闹我啊嘛，又话柠檬，又话橙闹我嘛，咁我咪表示翻啲。 你首先一样嘢就是你大方啲先啦，你唔好咁小气。 我记住， 人哋闹你，你又唔记仇， 我记 过咗去噶啦。 我都记咗，有件事就 隔声都听埋咯。你都仲记住嗰件事，但你唔系好啱。 咁即系佢嘅身体我唔忙 啊。阿马小强，懂唔懂得？你由几多岁开始即系照顾自己身体，即系知道 起码做运动三十岁以后啦。 但我觉得你照顾得唔系咁好咯。 系啊，真系唔好啊。嗱，我十八岁嗰阵时会好。就是 鬼十八岁不好咩？ 十八岁唔系因为嗰时病嗰次啊嘛， 系 病嗰次咁啊十八岁，跟住咧又放纵翻 啦，有原因嘅。 三十岁嗰时为咗追女仔，夜晚食两个饭盒，一个系自己食，另一个咧就系佢约我，得唔得闲你食个饭未啊？ 再食 再食一个， 即系你赖佢意思 啊？你赖 你搞成咁系因为讲 我个肚系因为你搞大我个肚， 受罚。过咗咁多年咧，你又睇？ 我今日第一次听嘅，我嬲系正常，我嬲你赖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中华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十人考获六科五星星，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成为状元，分别八男二女，其中系嚟自八间学校，其中八人系超级状元，即系喺数学申言部分亦攞到五星星。超级状元中两人嚟自圣保罗男女学校、圣若瑟书院、英皇书院、英华女学校。拔萃南书院和培正中学分别亦各有一人，喇沙书院有两名状元，其中一人是超级状元。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有一名女状元，是该校首次有考生在文凭试拿到佳绩。中国文凭试放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勉励应届考生，无论成绩是点，未来都充满机会，认为继续努力定能创造美好的将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勉励考生，期望考生好以好的心情迎接成绩单和未来，寄予考生要有健康体魄，多做运动，面对挑战正向情绪很重要，亦不要忘记梦想。他认为决定未来并非成绩单，而是坚持，要有积极态度，出路比想象多，应善用资讯平台和热线。他勉励考生在人生旅程要珍惜成长过程，同伴同行非常重要，文凭试只是人生其中一个关卡，应该寻找路径超越自己。香港书展即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未到早上十点的开放时间，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入场。有排头位多年的市民清晨五点到场，说希望买到心仪作家的签名小说，预计会花费1000元买书，亦有市民希望买瘦身书籍以及限量福袋。今届书展以影视文学为年度主题，从文字及影像细微不同影视文学作品，并增设世界文化艺术廊，特设人工智能互动装置 AI 剧本变奏。入场人士可以透过输入指定关键字，将经典影视作品的画面生成新场景。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气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58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3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296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8833点，跌44点。部分会有广告的造价。腾讯控股372.2，跌5.8。中海油21.2，跌1。中国恒生企业。恒生中国企业64.94，升1.2，盈富基金18.32，升4仙，阿里巴巴76.4，升9毫，美团118.5，升1蚊，中国平安34.3，升2毫，中石油7.58，跌3.4，中国移动76蚊，跌8毫，紫金矿业17.32，跌4.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06。日元158.4，瑞士法郎0.894，加元1.367，人民币7.268，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091，欧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41,307蚊，升32蚊。港金报23,070蚊，比上日收市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76.19美元，卖出2,4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新围对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而家西沙路去大网仔路方向啦，龙尾就去到西径，咁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就喺水浪窝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新围对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去大网仔路方向啦，龙尾就喺西径，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水浪窝。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德宝花园啊，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美年康康陪你 DSE 放榜。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各位 DSE 考生，无论成绩是怎样，最紧要放松啲，积极面对啊。 我是阿土啊，嗱 DSE 的成绩其实不代表一切噶，条条大路通罗马，呢条路唔通啫，可能下一条更加康庄咧。 我是超 B 啊，关关难过关关过，今次咧可能 DSE 只是你一个小难关，你一定可以跨得过噶。 Hello， 我是 Jenny 林静丽，成绩当然好重要啦，但最紧要是自己有梦想。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打打气。 公义由边个嚟伸张？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刘奕君饰演嘅成功科技集团董事长，人如其名，表面成功完美，实际却衣冠禽兽，警性侵害下属赵寻，并用手段脱罪，更反告对方。最终恶人会唔会有恶报？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DJ 快，我是 DJ， 一个进入广播大门的机会已经为你打开，三个不同风格、不同魅力的 DJ 细说当年的心路历程。 DJ 郑丹瑞 ，DJ 不是我哋一个踏脚石，我不是踏脚的老友，我讲俾你听，我做一个三个小神仙， 我是晚晚做做到三四点，一个钟头我是平日我是用三晚，一个钟头使唔使做咁多嘢？要，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好呢件事，大家中意呢个就系我嘅使命。我做 DJ 的使命，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听讲风骚快活人啊 ！DSE 学生们咧，如果要揾工作啦，真系谂住出嚟做嘢，或者 part time job 咧，咁都谂下啊呢份工作做啲咩嘅咧？咁嗱，我哋最近咧，我是 DJ 啦，咁啊都系如火如荼啦。八月四号就系截止啦，要报名咧就快啲咯。咁啊，做 DJ 或者做电台主持人，我谂大家都约略有个 picture 做啲乜嘢噶啦。咁啊喺国内咧有一个招聘广告请人噶啦，我听埋、你听完嗰、那个描述工作，你觉得佢系做咩嘅咧？咁 估下佢嘅职业系乜嘢？ 冇错。无即系无框框喎，即系咩嘢都可以估喎。 好， 男女都系报名。最近你压力大，觉得精神状态唔好，想揾个合适嘅地方发下癫，中意跑上跑落，跳上跳落，跑得快都可以嚟报名。欢迎大家。 嗯， 你知唔知做咩噶啦？嗱，佢一个 工作嚟， 景区嚟嘅，佢一个景区，即系一个风景区嚟嘅。 我知带警犬， 带警 偏安。 带警犬 喺一个景区啊，一个景区，旅游景区系咪？ 系啦，旅游景区。 旅游景区， 你想揾个合适嘅地方去尽量发癫，俾你发癫啊！即系你可以冇动作，即系冇动作限制，你中意点都得嘅。佢咧就一个山区，呢、這个山区里边咧就有好多咧。我讲咯，就有好多咧。 我借 扑 灭嗰啲 山火。扑灭山火？ 嗰啲昆虫啊， 我俾少啲 山林嗰啲管理人， 佢有少少表演性质嘅，有少少 哦喺里面嗰度扮动物， 扮稻草人， 差唔多啦，系扮一样嘢， 扮草， 扮 树， 扮 土人， 哦， 土人， 扮土， 点解扮稻草人？啲稻草人唔喐噶嘛，佢就 我估啫嘛， 就系扮土人咁样，即系嗱，大家如果去到诶呢个 Halloween 知道啦，有啲主题公园咧，就有啲人咩啊扮。鬼啊！其实嗰啲冇剧本，我估冇剧本啦，我冇扮过啦。即系你都系根据你自己，你扮咩鬼？ 即系鬼怪做咩动作咧？你自己 唔知啊。即系可能你有冇接触过嗰啲演员？ 我有接触过演员，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都有做嗰度嗰啲司仪嘅。咁啊，就系佢哋有嘅。其实因为譬如可能啊，就系嗰个角色系啲咩嘢嘅咧？譬如可能我记得嗰阵时候有一个俾佢吓到我飞起嘅，我打佢，但系我识佢嘅，系我识佢嘅。佢就係扮，我真係好驚，因為點解咧？佢好衰嘅，佢係我諗緊啊嚇，喺膝頭哥定係喺邊度咧？佢有四個碌嘅， 哦，佢跪喺度行， 跪喺度碌埋嚟你個身邊，你驚唔驚？ 好驚， 係啊，咁樣哇咁樣嚇你咯。咁我最憎人哋係咁樣做啊。咁所以佢就係咁樣，同埋嘅就嗰陣時候佢係夜晚黑開噶嘛，係 啊，係咪啊？夜晚先好玩， 夜晚我就係好好玩。咁我哋就已經成班人諗住要去揾個地方去食嘢嘅時候嘅話，佢就無端端咁樣碌喺我身邊，哇咁樣好驚。咁其實佢個角色係需要咁嘅，但我唔記得咗佢係咩嚟嘅，但係扮到成身爛。全身爛細，成身都係血咁樣，你又驚佢嗨到你咧？ 係 啊，咁樣咯， 係 啊，有㗎，佢哋有啲唔同嘅 character。 咁呢個咧喺國內遼寧嘅一個山區咧，就請野人，咁咧就係話每日咧要表演四場，但係好早啊，佢由八點到去到夜晚五點黃昏添，係啦，咁啊 天黑走啦，收工啦， 天黑走噶啦，咁樣就唔使劇本嘅，但係咧你幻想啦，走去周星馳喺丐幫嗰個造型啦，即係茶污糟曬，蓬頭垢面，有個假髮，著住啲獸皮咁跳嚟跳去咁樣咯，咁但係佢話都幾多人 apply， 但我心諗其實都幾悶嗰份工， 即係。几钱啊？有冇啊？ $5,000一个月。 $5,000啊？包乜嘢啊？ 包乜嘢啊？包食份咯，即系你每日嘅饭啊， 就喺度食咯。哎，你有份工冇钱添，但我都有人做喎，你知唔知 咩啊？ 澳洲，澳洲咧有一种叫袋熊啊，细细只只脚好短噶，叫英文叫 wombat 啊。咁咧就话咧游客唔可以掂佢哋嘅，但系你咧可以派份工叫做袋熊，叫做陪 walk the wombat 啊，即系你叫做放同佢行街，即系行散步， 即系好似walk the dog 咁样咯， 系 walk the dog 咁，但系就冇人工嘅。咁但系好多人咧可能真系好想，哎呀，平时冇机会啊。掂都掂唔到，今日可以同佢一齐，因为你要负责叫醒佢噶，话佢好难瞓嘅，咁咧就要叫醒佢。 你呢一份唔系叫做工啦，你呢份系应该叫做 volunteer 系嘛？ 系 志愿 志 工咯， 系 呢份系义工。 即系如果中意动物，可能觉得好玩咯。 咦？ 唔系好多嘢都要钱噶嘛？你中意嘅会噶。 请个义工叫醒我，知有冇做咧？ 有点叫你先？你咪任得佢点叫你先？我做。 系咪用铁脚踩住 你 块面？ 唔收你钱都得， 请咯，请咯，请咯。 你讲咗一个道理出嚟嘅就系，你唔好以为你做义工，人哋就俾你做啊， 系啊， 人哋都要拣噶嘛， 系啊， 系咪先？ 我惊你淋我啊，攞啲嘢拍醒我。 有啲人就算话你话做义工，人哋就俾你做啊，未必噶，人哋都要拣噶， 系 咪啊？你呢啲咁样嘅话咧，你中意小动物，人哋就俾你做啊，都唔系你要拣过噶。 即系我 expect 咧就系，乖猪猪起身啦，系啊，翻工工啦咁样，但你唔系会走嚟，起身， 又或者就系唔系日日都唔同， 吓死， 整到你夜晚根本瞓唔到， 唔敢瞓啊，费事第二朝 你 叫醒我， 你会好开心咩？即系一日就会系猪猪起身啦，到星期二嘅时候就会喂起身，到星期三嘅时候就揾啲水泼你，系啊，星期四就揾啲嘢掟你咁样， 星期五咧唔使啦，因为我冇瞓啊， 咪星期五拎死咗。你不需要再起身。 哎呀，好啦好啦， 好残忍啊这个叫醒完啊！喂，早晨，今日十一点啊，我哋有客家婆，同埋一阵间有中医，同埋今日星期三我哋有风骚师打，十二点出现。 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收势，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铺，量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应该点起冲动心态？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小吃风量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浩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最爱剧场版。 我想消失几日啊，可能会有人陪我噶。如果你难受，我可以唔去噶。放心啦，唔系你谂嗰个嚟噶。 独活红出嚟。 要给我知道被遗下的残酷夜晚，你在谁的拥抱里？信任一点点失去，你被抚摸的影像挥之不去。为何未如别人自私，随便让你将一切钟情移除？而你问得这一句，而我亦要扮作允许。总有人大方，他跟你在前方，所以是我未随着你，偏不敢见光。谁够胆公开这种关系，公开对你的执迷，不去问你共谁人言问自尊心，我可放低。还担心你明日的安危，担心你欠着他欢愉之际，可将界线逐渐拆毁，可将我俩完全拆毁，快乐一世。若我可重信你，别人问起为何共你这段日子不再见，我是否应该抢答有第三者的出现？真相未曾弄清，心一再地提醒，当我未见那人共你康庄的背影，谁够胆公开这种关系，公开对你的执迷，不去问你共谁人热吻自尊心，我可放低。还担心你明日的安危，担心你欠着他欢愉之际，可将界线逐渐拆毁，可将我俩完全拆。 你冷静，你唔发脾气，但系爱情唔系需要一个圣人噶，你憎我，我都要知道噶。当日你做错，你就话我大吵大闹。而家你唔出声，连问都唔问，咁样叫做维持和平啊？其实你想点啊？ 搞清楚这种关系，即刻我绝口不提，不会像你未曾原谅我这一生也不。 红出蓝嘅呢首《独活》， 讲过的誓死， 今日有容祖儿嘅独白。 今天你缠着他欢愉之际。 将男仔女仔之间嗰种嘅愤怒、嗰种嘅矛盾、嗰种嘅情绪带到最高峰。 怎么你要热情到底，报复一世？是我只有一次未拿捏好，然后犯错跌入谁的拥抱里？最后我终于挣脱，最后你没有放低。 你可以话我残忍。我冇讲大话。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嘅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古巨基加上 Vivian 周慧敏有呢一首《爱与》。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噶。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嫌大家，却盼望恨有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 宿命一样，他喜欢过女仔都喜欢养猫，

浪翻起，你船桅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这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云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雪并处，茫茫碧海正是父母， 经典歌曲，经典歌手尽在经典重现。十一点钟啦，听完呢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家庭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唔好下我，一阵见。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喂，好啦，上台 啦，上台啦， 走， 时间走 啊！系啊，系啊， 点嘢方唔放我 系 咪 啊？我考得好好啊！ 唔点而啦，谋傻会啦，考五考都 系考几十年，考嚟而家梗系好啦。 几多星星啊我？ 系啊， 成头都系啊嘛，挨跌打， 即系冚得多嘛。 毛建优，毛建优吓，睇自己放松啲， 毛建优，毛建优系 唔紧要，唔紧要，大家放松啲，系咪？冇嘢系过唔到嘅， 冇错 啦。咁我哋唔讲啦，我哋而家要今日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哇！最近啊，喺呢个社交嘅平台啦，好多真系横扫。讲紧嘅喺娱乐圈当中嘅话，呢一位嘅天后啦。都可以讲得嘅就系能够坚持到自己嘅信念啦，坚持到自己嘅身形啦。我觉得其实真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嚟嘅。咁最近咧就系冇错，你知唔知我讲咩啊？ 郑秀文 叻仔啦，我以为 吓佢咁叫叻仔咩？ 已经算好好噶啦。 系啊， 佢嚟讲， 佢嚟讲， 我攞最佳进步奖噶啦。 系啊，吓最佳进步奖，你边个颁俾你啊？ 成班得两个人，佢一系考第一，一系考第尾， 两个人已经好叻啦，一个人啊，算自己颁俾自己，系好咁啊！当然啦，喺呢一度嘅话，同大家要讲嘅就系郑秀文啦，系啦。咁啊，郑秀文嘅话， 越嚟越中意啊， 系咪啊？点解会越嚟越中意？你一开头对佢冇乜感觉噶，你 开头真系冇，但系我即系最近呢两年咧，我发觉佢啲歌好好听啊，特别我最近睇佢 M V 咧，嗰首有 rap 嗰首咧，我觉得好正。 拉屎 最后个 M V 咧。嗰幅牆拉開咗嗰個咧，我覺得好好睇。 冇人知你講乜， 我都唔知 你喺邊度睇嘅。其實係咪鄭秀文嚟？ 深夜影院， 深夜影院。 你唔係講緊鄭錦昌咩？對唔住， 鄭就係姓鄭，但係唔知係隔最後尾嗰兩個鄭乜嘢係咪？好啦，嗱咁其實真係好戥佢開心啦。咁本來咧呢一個嘅演唱會就係舊年嘅事嚟嘅，咁就即係佢唔係好舒服，咁人頂跟住嘅就係因為即係身體一路都覺得自己恢復唔到，咁所以喺今年嘅時候咧就係補翻呢個演唱會， 全力出擊， 養精蓄鋭之的之餘嘅話，我真係要不得不讚一讚嘅就係阿昌蕭桓咧，誒演會咧 keep 到幾多次噶？而且彩嘢就校校嘅创态啊， 系 有 状态， 一个好嘅 背肌几靓啊！ 难得重要嘅就系一位嘅就系佢都自己称自己系个中女啦，系嘛？有翻咁上下嘅年纪， 几优雅。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能够可以一路都喺嗰个咁样嘅状态里面嘅话，呢样嘢系好难。 嗱，我最 你问心 最欣赏佢，譬如话佢 你都 叫 得好好，因为你个肚腩咪一路都唔细。呢樣嘢其實我諗你同佢都係有， 你都努力，你都努力，即係要食好多嘢先可以有呢個成績。 好容易，我讚緊你啊！ 我將我嘅愁緒狠狠咁撕碎。 唔係，我真係讚緊你啊！你一路可以 keep 住嗰樣嘢，係一路都唔變，你估容易㗎？係咪啊？你隨住個年紀大嘅話，你嘅體力會下降，你個人會懶。 但是佢冇。 我想讲嘅咧就系话佢几多岁，佢就活响佢几多岁嘅日子。 啊，佢做翻嗰个岁数应该有 嘅 嗰个状态。 唔扮后生，唔扮老，我觉得呢样非常好嘅，即系接受到自己个年纪。 冇错。 我想问老师咧，客家话有冇点样形容 fit 噶？英文都系用翻 fit 字系嘛？ Hamky 后 can 抗啊 ，can 抗 ，can 抗代表 fit 啊， 系啊 ，can 抗唔系代表 fit 啊，代表咩？ 系知道。 代表乜嘢？ 系 can 抗。Fit and can 狂 系啦，即系 can 狂。好啦，咁其实就除咗你话佢健康之外嘅话，咁当然啦，亦都系觉得佢嘅歌曲嘅话，都系随住佢自己嘅年纪，一路对于人生嘅一啲嘅睇法嘅话，佢亦都同大家好咁嘅分享啦。 啊，佢嘅歌路都几阔嘅， 阔噶， 系啊，快歌、慢歌、情歌， 冇错， 咩都有。 咁喺个舞台上面，你谂下，即系又跳啦，又唱啦，又咁多嘅即系动作啦，少啲体力嘅话，我觉得都系唔 系。 我几中意佢啲。发型嘅，次次都有惊喜、 一定有啲嘢，系啊， 系啊， 即系喺舞台上面， 即系记唔记得佢一条眉毛？ 记得啊， 经典啊， 你呢一世都会记得， 系啊，系啊， 仲、 啊、 要一赞嘅就系佢同许志安之间嘅呢一份感情， 我都觉得好好啊， 好好， 即系 呢个就系真爱。 哪怕你个男人点样样，佢都系即系支持佢，我觉得呢真系非常、 难得、 非常好 啊。 好啦，嗱，咁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我的郑秀文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都系跟住嘅就系呢一排。会发生嘅事嘅，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张学友，今个礼拜我哋要主打嘅就系 陈 少 文 啦，系啦，陈少文。咁啊，陈少文咧，咁啊要讲到嘅就系佢嘅歌曲啦。咁啊，大家有啲咩嘅歌系好中意佢嘅经典嘅？ 瘦身男女嗰只系叫咩啊？系瘦身男女？ 唔系个。瘦身男女另一首，我知道你讲边个 系 孤男寡女， 系 啊， 感情线上 系 好听， 呢首好听， 感情线上 好听，好听， 系啊， 系啦，同埋佢以前嗰个咩萨拉尔沃的叫咩话，都系好听嘅，即系好旧嗰只，好早嘅，你唔记得啊？萨拉尔沃的， 我中意佢 rap 嗰只啊， 信者得爱， 系啊，哇， 系， 好好听， 我唱过嘅，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 系啊， 佢 嗰啲 MV， 我觉得佢好型， 系， 阿李嗰个唱得非常好啊， 嗰次我系喺屋企度练咗足足一个礼拜， 我知啊，你冇甩过， 仲有另外系我要都有， 系我知， 你记唔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 你都系想我赞你啫， 冇错， 你继续讲三首，我全部都 话得，我兜咁大个玩。你可以赞我，因为我哋有呢份坚持。 你赢到我嘅掌声，我好少拍掌俾人。 O K， 你今日赢到啦。 好啦，嗱，咁其实头先阿 Michael 又讲咗两个啦，咁你咧，你有啲咩嘢你好喜欢啊？就信者得爱系咪？ 系真系信者得爱，我唔识啊，但系佢听我就好中意嘅。 舍不得你识啦啩？ 啊，好听 啦！ 我舍不得你， 小心女人一定识啦啩？ 识 啊， 系咯，信者得爱啦，默契啦 ，Chop Tomato 啦， 叮当 阿列格多啦，叮当啦，仲有就系不拖不欠啦， 不拖不欠好听， 好听。好啦，今日咧客家阿婆来了咧，就系讲我的郑秀文里边咧就要讲讲有关于嗱，因为佢有时有某啲歌咧好长嘅， 系， 所以咧一定系教唔到噶啦，所以咧我就希望可以将佢咧维持喺嘅就系两个至四个字嘅歌名里面浓缩版本。好啦，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嚟啦！ 来吧， 第一个我就估唔到，点解你哋冇人拣呢一首歌曲？因为呢一首歌曲嘅话咧，都系好犀利嘅。对于男女嚟讲嘅话，终身美丽 哦， 好红嘅呢只歌系嘛？ 系 系咯，咁啊好难讲嘅呢啲嘢。当然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嘅就系超 B 有主持嘅一个终身 美 丽，教我哋大家点样去扮靓啊，咁样其实都系好好听，大家都可以留意吓。 佢唔访问我嘅。 反面教材 为乜嘢访问 嗱？大家唔好学呢样咁就得啦，系咪咁意？系咪咁意？ 你边方面扮靓啊？ 我多口，我多口，嘴 啊！你今日都真系几好，又赞我，又拍手掌，跟住又奖自己嘴，得啦，你有 钱。OK， 好啦，终身美丽点讲啊？ 终身梅梅奈， 终身 励志学过噶啦，身都学过噶啦， 终身先。 终身梅丽， 梅丽 系啦，终身梅丽， 终身梅 系啊，客家婆叫李丽蕊，咪丽丽蕊系啦，就 丽 终身梅丽， 终身梅丽， 终身美丽。OK， 好啦，第二首歌曲，第二首歌曲嘅话就阿 Michael 头先有提过嘅，佢好中意嘅。哒哒哒哩 哒哒，你唔好去死， 你唔好去死系五个字嘅， 你快去死。 快你今日就你快女性都系五个字嘅，呢个系第二集系啦。我最中意听嘅就系大家一齐去死， 大家来死， 大家一齐去死咯。 好啦，咁啊呢首叫做《感情线上》，点讲啊？ 感情线上， 剑啊，感情线上。金钱，我叫 D 间咧，金钱孝孝就是我哋之间嘅感情好好，金钱先丧，就是、感情线上啦，感情先丧。好，第三首啦，你好中意嘅 ，It's gonna be so high，high，high，gonna be good。 哇，佢个发型真系好型。 咩歌？唔好讲第啲嘢。 我唔记得，你头先讲咗。 信者得爱，信者得爱点解？ 信者得爱。 啱啦，得啱就一个字吓，先炸嗲爱， 先炸 系啦，先炸嗲爱， 嗲爱 系啦，就是、信者得爱啦，系啦，仲善妹啲金钱声桑同埋先炸嗲爱， 好有味， 呢一首歌好好跳添， 系啊，系舞台好好睇嘅呢个， 先炸嗲爱， 好啦，第四首， 啊、我练好，我练呢首歌， 一于咁话，练呢首歌跳舞啊， 系， 好啦，好啦，咁第四个咧就系、是、一首歌曲咧就系、是、两个字嘅啫，默契， 默契 都好听嘅，点讲啊？ 默契。 摩痴摩痴系系系诶客呢个唔系普通话系啦，摩痴是普通话 系 啊，我哋要讲客家话。 摩痴 默契 默契默契系啦，我都要谂一谂默契 默契 系啦，好啦， 默契 第五咯，都系两个字嘅。 默契系点唱噶？ 默契我等一阵先唱俾你听，系，因为我都有啲乱而家。好啦，另外嘅就系我哋嗰呢个杀科，杀科第四啦，杀科点样？点样？ 杀科， 滴滴啦滴哒哒哒哒， 杀科， 滴啦滴哒哒， 杀科。 好，点讲？ 杀科， 杀科， 杀科， 系啦，杀科。啊，对住杀货，杀货啱，杀货， 杀货 系啦。好，第六啦，就系、是、呢一首歌曲叫做《小心女人》。 小心女人， 小心 学过晒噶啦，呢四个字 我知啊， 系点讲啊？ 等阿张张同学啦，我费事好似成日夹住佢咁样。 你不嬲都夹住佢噶啦。 系啊，你不嬲 唔系我依家改，我依家改 系啊，你又唔通改？ 又改， 上水小心女人 唔啱， 女人。 诶， 乱言，小心乱言， 小心就系啱啦， 小心 意言， 小心 小心意言， 意 系啦， 言 得唔得？好啦，第七个啦，舍不得你，你首饰啦， 我舍不得你，耶耶， 太多人同我唱歌啦， 我知，梗系啦。个个都好想同你分手， 傻傻不得你， 傻不得你， 傻 系啦，傻不得你， 不 得你， 傻 傻不得你，得未啊？快啲啊！ 得得， 好，第八个放不低， 放不低， 点 讲？放不低， 错， 放不低， 唔啱，啱啱先讲完个不字点读？ 不， 傻不嘛，傻不得你， 不放 不低， 放 不低， 不。 方不大， 方 系啦，就是、方不低啦。 方不大， 系啦，方不大， 好， 好奇怪哦、啊！你讲得啲名咧变晒，我唔知咩歌。 方不大， 我谂郑秀文自己都唔知道。喂，你唱首方不大啊？ 点唱？方不大？ 我嘅咩？好啦，第九啦，蹉跎等等， 蹉跎等等， 系啦，蹉跎等等等等，我就要等等啫。 听听， 等等， 错， 等 学歌噶啦， 叮叮， 叮叮 ，Good try, no。 叮叮 叮叮 叮叮， 差唔多啫。 叮叮，你叮叮叮叮 叮叮， 系啦，就蹉跎就唔需要啦吓，就等等 ，OK。最后尾不拖不欠， 不拖不欠， 错。嗱个不字学咗噶啦， 咪拨咯， 拨 拨拖拨欠， 哦， 系啦，拨拖拨欠， 哦， 啊，佢都个不字我发 欠， 拨拖拨欠， 拨欠 得唔得？ 得， 好啦。嚟啦噃，重复一次，终身美丽， 终身美丽， 感情线上， 感情线上， 信者得爱， 信者得爱， 默契， 默 契， 杀科， 杀科， 小心女人， 小心意念， 舍不得你， 舍不得你， 放不低， 放不低， 等等， 等等， 不拖不欠， 不拖不欠， 好嘢啊！ 困又困。处后乐园发掘了宝藏，扭胆破壳叠成我千方，仍倔强拒绝沮丧， 回旋着志向，带着信心开箱，心跳面红紧张，期待最精彩有日登场，能共运气打仗，还是忘掉遐想，盼待太漫长，偏执制造遗憾，太豁达会不兴奋，艰苦建立缘分，靠我办法走好运，将品气少极诱人，青春花光才回赠，花一世气力步近，比想象吸引，贪心对换遗憾，却也负大小兴奋，多得信念强韧，靠我办法依心忍，成就还未有下文，迷恋放下都不忿，兜兜转转再自困，清点欠缺未安枕，撕开旧袋到手震。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犀利啊！ 啱啱听过个有郑秀文嘅新歌《盲盒》嘅， 冇错啊， 梗系知啦，听啲新歌几开心。 郑秀强咩啊？郑秀强 呢个你好，郑秀强，你就系个名先赢啊！ 唔系咩啊？ 我叫傻张。 好，第一题， 好， 你要嘟嘟 郑秀强， 郑秀强。 我知道，保德， 未啦，住 我未啦，女人味道。 我阿芝，我打阿芝，阿芝， 寿司年年。 喂， 人哋未讲完， 我打阿芝啊！ 嚟，叫咩？讲 寿司年年。 啱嘅，系啦，呢个摆到明系俾你嘅。 我打阿芝讲唔到嘢。 好，第二题，你追我赶，郑秀强。冇提佢，冇提佢，四、三、二、一，咩歌啊？ 戏院。 结果已说得很赤裸，嘟嘟嘟嘟，现在终可嘟嘟两个字。 听听。 好，唔补答系咪？ 唔补答。 好啊，呢、這个态度唔要得吓、 啊， 你咩？ 听听啊， 都唔系。两个字。 杀火。 啱啦。第三题，为何永远嘟嘟嘟？为何错爱这一位郑秀强？三个字。 方拨啲。 方拨啲系啱嘅。第四题，莫非可嘟嘟嘟嘟？才值得系傻张。 仲鲜味呢？ 非常好。第五题 ，It's so high high high。 傻张傻张傻张傻张。傻先燕燕。 阿左阿左。 错。 郑秀强。 冇答。 郑秀强。 郑秀强。 是则踢爱。 冇爱冇错啦，信者得爱吓。我嘟嘟嘟嘟，无奈我要创造未来。傻张。 感谢先生。 错。普普通通的去爱未够我读个 精彩。 傻张傻张傻张。 多撥 車傾，唔係唔係，我得得得得，傻張， 你對住我嗌傻張，我搞咗，我講完鄭秀強，你嗌我傻張， 鄭秀強，鄭秀強， 射不得， 射不得，你係啱嘅。好啦，下一題嚇，分差的 鄭秀強， 都鄭秀強， 鑑戰聲喪， 非常好啊嚇。下一首情景題。有人在电梯里面就闩门， 啊、傻 你又是傻张， 钉钉 钉钉冇错啦，你会叫佢等等咁样啦。好，下一题，有啲嘢系唔使讲，大家都明白。 郑秀强， 我哋大家有咩啊？郑秀强默契，仲有 咧？默契啊！你发音唔啱啊！你上次扣我分，因为发音唔啱，你唔扣佢分。 好，扣，扣咗都赢你。 我走入医疗室啦。 医生唔得闲，你等等。好耶，翻嚟会有许 Si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举行第16次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官员出席。林定国在会后说，交流会主题是香港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普通法制度优势，有近60位议员参与。林定国说，中央明确希望香港在三方面可以用好优势，包括双向开放功能平台优势，即是香港进行贸易和服务平台；第二是科技创新及绿色发展优势，涉及绿色金融创科发展；第三是多元文化交融优势，例如“一带一路”奖学金和其他文化活动。邱应华说，本港在9月11日和12日会举行“一带一路”论坛，本港亦会加强和东盟的沟通，而“一带一路”办公室不停外访，带领企业和专业人士到“一带一路”国家寻找商机。他又说，商经局未来会加强在 CEPA 方面争取给予专业人士的服务，也会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希望可以尽快加入。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届有10人考获，6科五星星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成为状元。分别是8男2女，来自8间学校，其中8人是超级状元，即是在数学延伸部分亦取得五星星。超级状元中有2人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圣约瑟书院、英皇书院、英华女学校、不遂男书院和培正中学分别亦各有一人。喇沙书院有2名状元，其中一人是超级状元。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有一名女状元，是该校首次有考生在文凭试取得这个佳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美国要求盟友无条件服从并威胁多边主义。俄罗斯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拉夫罗夫主持安理会会议时表示，美国一直透过总统言论宣称自己的例外主义，要求盟友无条件服从，甚至不惜损害盟友的国家利益。美方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實質是美國的霸權，是對多邊主義的威脅。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格林菲爾德表示，會議目的是就建立更公正、民主和可持續的世界秩序開展多邊合作，但在俄烏戰事背景下，相關會議再次清楚顯示俄羅斯的虛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气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38点，升10点，成交金额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0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1.8跌咗6.2，中海油21.2跌1.1，恒生中国企业64.84升2仙，盈富基金18.3升2仙。阿里巴巴76.3升8毫，中国平安34.25升1.5，美团118.4升9毫，中移动75.5跌3，中国石油股份7.53跌3.9，建设银行5.46跌1仙。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7， 日元 158.42， 瑞士法郎 0.894， 加元 1.367， 人民币 7.269， 英镑对美元 1.298， 欧元对美元 1.091， 澳元对美元 0.6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7。 日经平均指数报 41,357 点，升82点。港金报22,96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67.78美元，卖出2,4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新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仍然系未清理好噶，咁影响到而家西沙路咯，近住企岭下新围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噶，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陪你 DSE 放榜，我是小白的各位考生，当你紧张的时候不如试下大大力吸气，然后慢慢呼出来，这样就可以令你快速放松的了。 我是嘉明，享受你的暑假啦，因为 DSE 即是你 deserve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我是阿欧啊，其实结果不重要，最重要找到你头上一片天。 我是 Vicky，每个人成长道路都不同，只要是按照住自己的步伐行，几快几慢都不重要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打打气。 拔河又点只是斗大力咁简单？一班不怕辛苦、勇于坚持的青年，得到比胜利更可贵的友情、梦想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拔河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钟，放松快活人。 专家时间， 老蔡早晨， 大家都老老地早晨。 系啊，大家都好，系啊，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真系好得意。因为其实咧，我每一日我起身嘅时候咧，我都会发觉嘅就系嗰个枕头会湿咗一笪嘅。系啦，咁我就会发觉嘅，因为流口水啦。 哦，因为流口水。 系啊，因为吓，因为咩事？ 我唔知。因为我谂发梦嘛。 啊？ 喂喂喂，有啲咩？ 老蔡， 你摆边噶？ 咁你可能后尾枕出汗都会湿噶嘛？ 吓，冇出得咁夸张。 唔会啦，你系喺个侧边嗰啲位嗰度，唔系后尾枕嗰啲位嚟噶。 真系 醒啲啊你！ 即系打针瞓都识佢流。 打针瞓，流口水，系啦，跟住你闻落去咧，有啲即系系啦咁咯。 即系你自己 系啊，其实系点样咧？点解会 同埋细路仔流口水同唔同大人咧？ 系啊，有乜分别啊？ 大人同细路仔都有口水噶，冇分别。啊！ 即系瞓觉， 即系冇嘢啦，系咪可走啦？你 你签咗单， 去攞个饭。 唔系，当然啦，你睇下你个睡姿啫。嗱，首先我哋从咁样去研究先，我哋唔系打揽埋口水流咧，都系病嚟嘅。咁唔系咧，就好多病人出现噶啦。咁啊嗱，流口水，如果你系侧卧嘅， 系 咁你个口嗰块面珠墩俾佢个枕头逼住，咁你个口打开咗，你啲口水流出嚟。 你又啱。 系，咁呢个系一个因素嘛。 系， 咁如果你趴喺度瞓嘅，咁你直情啲水向下流嘅，咁又系一个因素。 好下流。 咁但系若然有啲人流得个情况系好严重嘅，好明显嘅，咁就要考虑到啦。嗱，中医角度咧，口水咧就喺口腔里边嘅阴液有两种，一种咧就叫做涎。咁我哋成日都讲流口水咧就流涎。 流涎 系啦， 边个涎啊？ 涎咧就三点水一个餐厅咁样。 哦，明白。 咁如果有一种咧，就叫做喺个口腔里边，啲人成日都话个喉好涸啊，好干涸啊，咁嗰种咧就系叫做垂。垂液，咁垂嘅定义即系，譬如我哋恐怖啲，有啲人未好中意以前有个罐就掠痰嘅，咁咪咵咁样嗰啲咧，咁咪咵系咵个底嗰阵啊嘛，底嗰阵咧就叫做垂，咁、 哦、 但系嗰阵唔系痰嚟嘅，系你自己夹硬咵佢出嚟嘅啫嘛，其实嗰啲喺中医角度咧系叫做肾阴。肾水 两样嘢嚟，即系如果我哋话睡眠欲滴就系两样嘢啦，系咪啊？睡 冇错啦， 盐。 如果你嗱，你当你而家无端有嚿痰出咗嚟，咁嗰个就系病理分泌物啦。 系， 但系如果我而家咁，你无端白 你自己主动 咳 佢嘅， 咁嗰啲咧，以前我哋嘅老师教咧就要含住。 吞翻， 慢慢饮翻落去。 哇，老彩！ 咩老师啊？ 你咩老师嚟噶？ 呢个咧，佢解释翻个中医原理。嗱，因为你本来你夹硬扩咗自己啲阴液出嚟，点解要吐咗佢咧？你本来系滋养 卫生问题咯。 但你本来系喺你嘅口腔里边滋润紧你自己噶嘛？ 哦， 咁你 即系你冇嘥咗。 系啦，你做咩要掠咗嗰啲咁样嘅阴液咧 ？Objection， 老嘴。咁你嗰啲鼻涕咧？ 鼻涕病理分泌噶嘛？ 哦， 即系我哋而家讲紧系病理定系生理， 系 咁你个生理嘅嘢，你做乜嘢要仲扩咗佢出嚟，甩咗佢咧？但系如果你系因为有咳有痰喺个肺嘅气管里边出嘅，咁嗰啲就梗系要甩啦。 哦， 嗰啲系有菌噶嘛，系嘛？咁所以嗱，如果我哋而家讲口水咧，我哋就叫做涎。如果底嗰阵咧就叫做垂。咁当然啦，口水多先至有得流啫。咁啲水点解会咁多？啲口水会咁多咧？咁呢个就关乎于你个脾胃嗰个运行。嗰、那個水液代謝嘅表現良唔良好啦？ 哇！真係 有關脾胃事， 因為咧，我哋中醫講咧就五液就入五臟嘅。咁、如果喺我哋而家嘅呢個口水就鹽啦，鹽就係我哋個脾相應嘅液體。咁、如果頭先講嘅水咧、就係、是、我哋嘅腎對應嘅液體、如果我哋平時講係滋潤住鼻哥裏面嗰啲鼻水鼻涕嘅正常嘅，咁嗰啲咧就肺相應嘅液體。如果咧我哋眼淚水嘅，咁呢個就肝對應嘅液體。咁、如果我哋流汗嘅，汗就為心液咁樣嘅意思。所以我哋五液，我哋點樣去對應翻五臟？如果我哋中醫，嗱，你有個人講個鼻好乾，咁我哋中醫可能話佢係肺陰虛，流好多汗就會令到個心陰虛，啊，佢喉好渴，咁佢係腎陰虛，佢口水多，咁可能呢個係脾嘅運化差，佢唔係陰虛喎，佢水多啦嘛，多嘅時候脾嘅功能喺中醫角度係主運化，運化就係身體嘅水液，如果個水液正常嘅代謝，佢就唔會儲咁多喺個口腔，需要成日都會產生有咁多口水，咁即係話個脾嘅運化減弱咗啦，咁乜嘢嘢會導致到個脾嘅運化減弱咗而出現水多，嗱水多我哋成日都用一個字就叫做濕。皮濕 唔係好咩？我呢樣嘢可過多又係 多又唔好，少又唔啱，咁所以咧即係幾複雜嘅。咁但係我哋點解會個皮濕咧？個運化差咧？一係就食得太多甜嘢啦、所以你飲好多汽水，你飲好多凍飲，你個口好黏啊，好膠啊，成日都會有好多口水咁嘅感覺。咁呢個就係屬於脾虛有濕。 嚇、 係啦。 甜嘢啊， 系啊，太嗱食甜嘅嘢系对脾胃有改善嘅、 哦， 但系太甜嘅话，咁、嗯、你咪好黏咯，好浊咯，咁、 嗯、到 个皮 漏啊 漏 漏 啊，甜到漏。 系啦，嗱呢、這个就系、是、第一就系、是、太甜太多， 系 第二咧就系、是、生冷冻嘢咯，咁、 嗯、 呢个就会令到个脾虚有湿啊、 嗯， 有啲湿气代谢唔到，咁佢喺个身体里边咧。佢啲水濕代謝唔到，就揾地方流咯。 嗯、 好似你流鼻水，咁點解喺個鼻哥流啲水？而家流口水，點解口度流出嚟咧？呢、這個就係脾濕嘅其中一個原因。 嗯、 第二個原因咧，佢本來用乜嘢係鎖住身體呢啲陰液喺個身體？呢、這個功能咧就叫氣。 嗯， 气就负责黏住啲阴，固摄住啲阴液。咁如果有个人好攰，佢气虚，咁佢就会出现有呢一啲身体嘅阴液锁唔住啦，咁佢咪容易流口水咯。所以喺呢一啲嘅状况下，其实系啲肌力不足，个面口部嘅肌肉嘅锁唔紧。咁喺肌肉嘅力量上，中医有从脾主肌肉嘅状态出发嘅、哦，即系有个人如果食嘢吸收得好，咪多啲肌肉咯，长肉咯。佢唔吸收嘅人咧，佢就唔长肉咯，就瘦咯。咁、 哦、 所以即系全套都系一个原理嘅、 哦， 即系嗱个人肌力唔够啊，流口水啊，都系脾虚嘅一个特征。咁、 嗯 嗯、所以我哋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咧、 嗯， 就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唔好食咁多难消化嘅嘢，又唔好 甜嘢， 系食咁多甜嘢，就加多一啲咧，就系锻炼。做运动、 嗯， 因为你运动的过程下，你会令到你的肌力提升， 嗯、 你的气机强旺。嗱，你好简单，你跑步、你游水、你行山，你嗰啲呼吸的肌肉， 嗯、 你个鼻咽气管各方面你都会有锻炼嘅。 系啊， 咁佢会有力就会锁得到啲嘢，佢、 嗯、 冇力就会松、 嗯。 所以松弛嘅时候，你个人好攰、 嗯。 哦，呢几晚你都挨夜，你瞓觉嘅时候个人都撇晒啦。根本上咧，你好大鼻鼾声啦，好多口水流啦，呢啲全部都系你攰得滞。即系如果你平时， 我系啊， 中晒啊， 系啊， 好邪啊，好惊啊！你快啲啲人家听下有啲咩煲嚟食下咯， 好好好，咁我哋即刻揾啲嘢食下先。 好啊， 一食嘢佢就冇事噶啦， 我哋中医有条药方，其实系 系 好温和又好出名嘅，就叫做四君子汤。 有啊， 系啦， 四君子汤。 但系四君子汤原本咧系一条药方嚟嘅，佢、 哦、 里边咧就由四只药材所组成，分別咗咧，就係心術靈草就有四隻藥、 嗯。 如果以前古代嘅時候嘅心咧，就係、是、用人心；術就係白術，靈咧就係茯苓，草咧就係蜜糖蓖過嘅甘草。就是、心術靈草就係、是、四君子。咁、 嗯、 我哋有句歌訣咧，就好簡單去念嘅咧，就叫做補氣四君，靈草術心。咁就你已經可以記得啦。嗱，呢條方咧叫做四君，佢有補氣健脾功效嘅，裏面就有靈就係雲靈草就係甘草，術就白術，心就係人心。咁但係以前古代咧就唔係個個都有錢可以請到個大夫去屋企睇醫生嘅喎， 都冇錢可以買人心。 冇、啊、錯啦，咁所以嗰陣時候咧，人心咧就係屬於一個強壯身體、五加科嘅植物。咁如果喺老百姓嚟讲咧，佢用唔到人参，咁佢就会用一种桔梗科嘅植物党参去取替咗个人参啦、 嗯。 所以而家通常嘅药方里边咧，都系先系从党参行先嘅。咁、 嗯、 当然，如果你话我保健调理，我哋都未至于要一下子用到人参。 嗯、 但系有啲人咧好虚，佢用咗。普通用党参嗰个四君，但系效果唔理想、 嗯， 就可以转翻用 人 参啦、嗯，都系要用红参添、 嗯， 就唔可以用花旗参即系白参嗰类，因为嗰啲系凉，咁、 哦、 啊脾胃唔中意受寒，系啦，所以就有温性嘅参、 嗯。 好啦，咁如果我先讲茶水先， 嗯、 如果心术灵草，我哋嗰个党参系呢四味药材嘅啫。我哋 讲 净系四君子，净系呢 四 味药材嘅话，煲水代茶饮嘅。咁、 嗯、 一般正常成年人份量，我哋可以用五钱。 哇，咁多？ 唔、嗯、多嘅，因为药材少。 哦。 咁啊，党参其实咧就系温和。 系。 当然啦，如果你自己我初初体验，我唔知道自己系咪受得到、 嗯， 你都可以由三钱开始行先嘅、嗯。 全部都系三钱。 系啦，三钱系全部都三钱。 全部三钱啊嘛。 冇错啦，白术啦、云灵啦、甘草。但系如果我头先讲话 是用五钱嗰只咧，就系、是、五钱系党参啫。 哦， 其他云宁白术都系各用三钱，只甘草咧都系用三钱。嗱、我哋甘草有两种嘅，而家讲紧嗰只咧就系、是、用蜜糖制过嘅，咁佢嗰个健脾补气能力就提升。如果头先嗰四味嘢用水去煲咧，我哋就用三碗半水，大火煲到水滚，收个中慢火，约莫半个钟煲起噶啦。咁、你啲党参梗系剪碎啲啦，系、啦，咁系咪易出味咯？咁、但系就煲剩咧，就系八分左右啦，即系未足一碗啦。咁、你就当系保健式，你可以连续饮佢三四日，一日饮一剂。咁、呢个系。 茶水 冇所谓嘅，任何人士都啱饮。饮咗咧，佢可以健脾，有益气。咁啊，个人自不然咧就觉得好似开胃啲咯，或者啊道气又旺啲咯，精神啲咯。 又锁得住啲水啊， 冇咁容易流口水啦。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做法咧，就通常都系够你自己一个人饮啊嘛。 正啊， 系啦，咁可能你一家 自私饮， 你一家都流口水嘅话， 吓冇咁样啊嘛。 会 咩？你又睇见佢又流口水，佢又睇见啲饭菜好味，又流晒口水。 老嘴啊！ 你见到饭菜好味流口水嗰啲就正常啫，又唔系你呢、 所以就要煲多个靓汤。 好啊，好啊， 公诸同好。嗱，如果真系要将头先个茶水变成系一个汤水嘅情况下咧，我哋先拉起咗个隻甘草唔用。 哦， 系啦，我哋就党党参啦、云宁啦、白术啦、就加。浮小麦落去， 浮小麦， 浮小麦咧系一只有敛阴、有敛汗、有固色收敛嘅中药。咁、如果凡亲我哋身体一啲正常嘅阴液自己向外流失嘅情况下咧，我哋呢一个咧都系属于即系身体虚、我哋要用方法帮佢固摄住。咁、如果用呢个浮小麦咧，佢就有帮助，可以有收敛，不论系敛口水又好。敛汗都好，佢都可以一齐有共同功效。 好有用喎、浮小麦。 系啦，咁你就加落一两浮小麦落去，咁啊跟住就再中意煲嘅就落粟米咯，因为健脾嘅通常都系配合用粟米。咁、我哋落蜜枣咯、如果你中意饮肉汤嘅，你咪放嚿猪展咯。咁、若然你都系真系比较虚，呢、这个汤水咧，你可以考虑用鸡。因为鸡佢嗰个强壮嘅效果会快啲，系啦。咁、但系当然你怕肥就去皮咯。啊，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健脾嘅四君汤变法。 中唔中意呢个？ 中意、 四君汤之外， 中意啊。 系啦，仲可以俾多一 小强可能唔够强，咁啊可能 咩意思啊？ 口水多个。 咁啊，所以咧就要可以用下边啦。即系如果你普通版，就用头先嗰个四君。但系而家咧呢一、这个叫做。劲啲嘅，咁我哋咧就 加强版， 加强版，咁我哋就用黄芪益气汤，咁啊黄芪就即系我哋平时以前成日提到嘅咧，就叫北芪，咁啊而家通常学名称呼咧就叫黄芪，咁佢个作用咧系健脾，有益气，有提升起嗰个人个阳气运行嘅功能，同埋药黄芪咧，佢系有一个提升固摄嘅能力， 哇！ 固摄即系将身体一啲流失嘅嘢，佢就因为嗰度气唔够，锁唔紧，佢就揦实佢，系啦，揦实佢，咁啊可以用黄芪啦。但系我哋净系黄芪又唔够，我哋加埋呢一个咧就五指毛桃。五指毛桃中药咧就叫我哋成日都咁叫啦，但系又叫南芪。所以 五指毛桃叫南芪啊，原来 冇错啦。所以咧北， 我真唔知喎，佢同一个人嚟喎。 嗱北芪咧。就頭先講嘛，因為黃芪佢係屬於北方嘅藥材、 啊， 所以就叫做北芪、 嗯。 五指毛桃咧就喺南方嘅，咁、所以咧佢個功效就類似黃芪、所以佢亦都美譽佢叫做南芪、所以其實呢條方裏邊咧，既有南芪，亦 有 北芪，係、啦，咁南北兩隻都一齊用，咁佢咧就可以有提升提氣嘅功效嘅。咁、但係我哋咧黃芪咧就用嘅量少啲、我哋用三錢。但系五指毛桃个份量咧，我系要多啲，我哋就用一两、因为佢比较平和，咁同埋佢亦都可以令到个汤咧香啲，咁啊跟住再加啲淮山龙眼肉， 哇， 陈皮， 哇， 咁都系一个 好甜、 好甜 一瓶， 好开胃嘅一个汤水。 嗱、 毕竟我哋头先都系希望要将个脾气提升，所以呢一个提起到气嘅功效咧，佢会好啲嘅。 但系亦都会有另一个问题存在。有啲人咧，如果佢个人都好精神，都好亢奋吓， 我 系啦，咁佢又瞓觉咧，又真系瞓得麻麻地。 系啊，我 咁佢就好担心会唔会食咗黄芪咧，就会诶唔够瞓得唔好啊？ 会唔会啊，老水？ 会有机会，因为我哋而家都系以一个食疗，有啲人嘅体质真系借啲椅比较敏感， 借啲椅 系啊，借啲椅啊，佢少少佢都有反应噶，佢见到佢都瞓唔到噶啦。 咁我系咪应该饮君子汤啊？ 咁你就可以减咗呢个黄芪，就留翻五指毛桃喺度，因为五指毛桃平和， 就净系煲五指毛桃， 系啦，用五指毛桃、淮山龙眼肉，跟住再加陈皮，咁啊陈皮有健脾醒脾功效，佢可以燥湿。將啲多餘嘅水分扯乾，咁你又可以落下紅蘿蔔咯，轉換下就煲豬展咯。 好甜啊！ 係啊，呢兩個湯水都係比較好飲嘅， 非常好啊！ 咁啊， 你講親有邊個唔好飲咩？ 係唔好飲， 幾難唔好飲嘅，我都覺得。次次介紹嘅，我有時我都會真係翻去煲， 試下真係有效， 同埋開心嘅飲湯係，你覺得好似好好地照顧自己嘅身體咧。 咁啊，放咗翻屋企有個靚湯，咁啊，大家都想早啲翻去飲湯啦。 嗯，大家咁話好。饮汤饮汤，多谢晒， 多谢老蔡， 拜拜见， 拜拜， 拜。 想答应一世，偏错失一时。错望的飘雪，不觉铺满青丝。让岁月沉淀，掩盖的苦涩。没有讲，没法讲，再会时。若有早伤心，值得伤心，大可天分与地恩，但这种牺牲，无声牺牲，遗憾就是遗憾。祝福有害，离开却是更在乎爱。难道悲哀能将故事？多一天就少一天，什么天荒与地老，未见得相进或者被走，难受就是难受。告别为何忠诚诀别，约定为何只可能当面，快乐为何都伤人， 翻到中午十二点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有学友嘅呢一首《很远的地方》，十二点啊，我哋嘅风骚师弟又会出现噶啦。今日讲街头小食，好多旧回忆哦。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 全港十八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十二点十二下，风骚快活人，32度气温，相对湿度67%。 Hello， 我是 Queenie， 我喜欢唱歌，喜欢看戏，喜欢发吽逗。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师打。 好，风骚师打出现了。 Hello， 咁多位听众好，我是风骚师打的 Queenie。 Hello， 各位听众，我是风骚师打的 Rachel。 最好介绍就是风骚师打 Plus One。 我哋成日都带埋啲 Plus One 过嚟，我 哋 Plus One。 好姐妹， 講兩句， 真係啊，大姐妹。 Hello， 大家好，我係 Sita。 好嘢， 又 係一樣嘅。 Hello， 大家好，我係 Sarah。 到你， 到你。Hello， 大家， 大家好啊。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喂，強打。 我係 Grandfather。喂，好啦，嗱，今日呢个话题真係非常好啦，因为我哋可以跨越好多年代唔同嘅人，香港人食好多街头小食，我哋所谓叫扫街啦，咁样。咁由以前以前，不如我哋由以前讲起好唔好啊？ 你旧啲咧， 系啲嘢我哋都系谂住交翻俾你嘅，因为呢啲我相信你最熟悉噶啦。 我最中意食臭豆腐。你知唔知佢哋嗰啲叫沿街叫賣啦，可能而家都唔興啦，但以前呢真係嗰啲小食嘅嗰啲叫賣嗰啲人呢係會一路行街一路叫嘅。同埋呢頭先我所講呢個知唔知係咩呀？ 臭豆腐， 但系佢哋带啲口音噶，系啊，佢带啲口音，佢唔系。 但你要明噶喎，因为你闻到阵味啊嘛。 系啊，咁你就即系喂有啦，咁啊，即系因为佢哋耐唔耐出现嘅，我就会跑落去咯，好惊落到 走啊！ 咁我想知你系食咗第一次觉得好味就中意，定系你闻嗰阵就已经觉得好味？ 我记得好似系啲大人哥哥姐姐咧话，最初唔系好肯食嘅，我咁话明臭豆腐，咁佢话唔系你试下啦，咁样咁点啲。甜醬辣辣我唔食辣噶嘛，我唔知系咪 冚咗个味。 食咗之后咧，嗰种臭其实又唔系真系好臭咯，同埋系臭先好食嘅。其实 系 你哋都食过啊？ 佢應該係講緊嘅就係一個味覺同埋嗰個嗅覺，係咪？ 臭 豆腐咧就係聞係臭嘅啫，食落係唔臭嘅。 因為而家好多嘅鋪頭都會仲賣臭豆腐嘅，咁、但係而家應該我哋食嘅時候，可能係甚至係而家酒樓都會賣，或者一啲高級嘅餐廳都會食到啦。 有咩？ 高級餐廳都有。 有嘅，我之前試過去。 你知咩叫高級餐廳先？ 我谂我惊嘅就佢知你唔知 道。高级餐厅系指我同小强哥哥你一起食饭嗰啲地方就叫高 级。即系有小强就高级啦。 呢个好嘢。 哇！ 有得加人工咯。 冇问题。 识讲识讲识讲。 好嘢好嘢。 Michael 讲咧，一路行一路叫埋咧，我觉得系以前嘅嗰个特色嚟嘅。 系啊。 即系咧，我有问我妈咪有冇啲你以前嘅再旧啲嘅小食，佢就同我讲飞机腩。你哋有冇食？ 哦， 佢哋就話嗰個係啦，個特色就係直情唔係叫埋，係由上面掉上去，即係二樓話我要飛機攬，佢就掉上嚟。咁咧佢哋就話，我媽就話佢係啲錢咧就係揾個袋裝住就掉落去， 掉翻落去嘛。 然後小販就攞頂帽接住啲錢，然後佢就好準咁樣可以掉上二樓、三樓咁樣 咯。冇錯，有時會掟唔中嘅。 我话俾你听， 掟唔中嘅话咧，其实佢都系自己去食翻个成本嘅，佢执翻之后再掟嘅。 呢个 问题，佢一定系要收咗钱先，佢先至掟嘅。 呢个只能够喺旧香港出现，因为以前咧系得三层、四层， 最多五层。 以前啲楼比较矮啊， 系 啊，冇可能。 而家冇咗， 掟四啊楼，你点掟啊？ 唔系你掉上二楼，二楼再掉上去， 无人机咯， 系 又 OK 啊？ 你觉得？ 可能而家会兴无人机， 飞机篮都系一个旧嘅香港。 系啦，嗰阵冇窗花，多啲露台嗰啲先可以做到呢样嘢。 啱嘅， 好。 飛機攬而家冇啦， 冇啦， 飛機攬真係冇，因為釘釘糖都唔覺有喎。 釘釘糖知唔知係咩啊？ 有喺街邊嗰度咧，成日都會見到有啲公公婆婆佢哋咧會有個箱仔，入邊咧會有釘釘糖啊、麥芽糖餅啊呢啲，濃酥糖都仲有㗎。 你講緊係咪糖葱餅啊？ 嗯，都有， 即係一個箱裏面有齊曬呢啲咁嘅嘢， 係啦，係啦，釘釘糖 係啦，但係咧有啲婆婆咧，之前喺旺角見到咧，佢哋係真係即場整嘅咁樣，即係你要就而家即刻整俾你，喺你面前整俾你，咁你就拎住。 釘釘糖係咪要烤一塊出嚟㗎嘛？ 釘釘糖係整好嘅喎， 烤 出嚟， 釘釘就係講個聲音啊，作出嚟㗎。係， 但係而家嗰啲就真係整好曬一包包咁樣，分好曬唔同嘅味道咁樣咯。 以前咧，你嘅原味嘅釘釘糖即係一個味嘅啫。系啊，得个甜字，同埋有时可能有少少姜味咯。但系佢而家你应该有好多其他嘢噶。 而家仲有嗰啲咩朱古力啊嗰啲咯， 而家系新嘅味啊。 冇错，即系姜汤糖而家仲有嘅。 仲有仲有， 讲又冇嘅。 嗰个红色嗰啲鸡脚应该冇啦。 红色嘅 有个砧板仔喺度嘅， 我咪佢咪系有个大气灯喺度，好光嘅。咁佢摆晒啲嗰啲叫做老尾喺度噶嘛，切，墨鱼就橙色噶嘛， 系啊， 仲有啲笋啊， 总之有把刀仔咁切。 佢系 有冇见过？ 冇 啊，煎耳啊，嗰啲 系咩味噶？嗰个 咩味？ 又唔系卤水嘅 喎，嗬？佢唔系卤水嚟， 系 橙色嘅， 白霎嘅。但系佢唔系所有嘅嘢都系橙色嘅，不论系肠啦，不论系鸡肉。雞翼啦、雞腳啦，都係橙嘅， 即係一種好鮮明嘅一個橙色嚟， 好鮮明嘅橙色， 似唔似而家酒樓嗰啲鳳爪？ 唔似，完全唔似。 仲有嘅就係你買嘅時候，佢好似都會掃一陣，好似係 麻油 上去嘅。咁跟住咧，你一路哇攞住佢就係咁樣食啊！ 佢有個砧板仔，切咁，然後一揾個竹籤一穿穿你咁。 以前呢啲掃街咧，每一檔都有佢嘅特色喺度。 係。 即係例如臭豆腐啦，佢係擔挑孭住嘅，有一個鑊，有兜滾油嘅，炸，咁啊邊咧有個網，咁啊炸起嗰啲就放上個網仔嗰度。 冇錯。 係啊， 雖然咧有啲而家仲有得賣，不過同嗰陣時個感覺唔同。以前咧都有缽仔糕，又係沿街叫賣嘅咁咯，有個碗咁樣，有白色有啡 色黃 色， 係 啊係。 豆腐花有啦，豆腐花都係嘅，即係以前都係用擔挑擔住。 你知唔知點樣 嗌 賣啊？ 係 豆腐花。豆腐花， 你永远都系歪啲音就得啦。 佢系咁啊。 好嗱，我讲乜嘢？而家我真系喺街度冇见过噶啦，就系炸油豉。 油豉系 一条炸鱼嘅朋友。 炸油豉，你哋估系咩嚟嘅？老灵魂，你应该知嘅。你 话叫老灵魂， 佢头先好咩啊？好嚣啊！个男仔一定知系咩嘅。炸油豉， 喂， 快 对住点写个 豉？炸油豉，豉咧就系嗰个糯米糍嘅糍。 所以系咪就系油炸嗰啲糯米糍嗰啲？ 炸咩嘢？里面系咩嘢？里面系咩嘢？里面系 咪嗰啲咩花生？ 里面系乜嘢？里面系乜嘢？ 面粉？ 唔系， 面粉有粉。 即系有个圆形嘅呢仔，佢倒啲白色嘅酱喺度，然后放啲馅喺度。 系一馅系咩嚟噶？ 有时有个薯饼嘅，有时有个饼半个饼形嘅。 而家呢個真係冇啦。 係咪蝦米？ 其實講緊嘅呢一個就係我不如我開鍋 好唔好啊？ 其實係炸蘿蔔餅啊，蘿蔔餅啊，裏面係蘿蔔嚟嘅，記唔記得？你講得啱㗎啦。 我記得 係 啦。 唔係一條條，有一條條嗰啲咧，就係嗰啲係叫佢係成塊，有時佢會炸嗰啲蘿蔔嘅。唔係，但係問題係我講緊嘅呢個炸油豉咧，其實佢就有一個兜仔。咁跟住咧就係會擺啲蘿蔔絲落去，跟住就再倒啲嘅就係麵粉水咁樣嘅麵粉漿啦，就擺落一個好多嘅好勁嘅油炸炸炸完之後咁咧，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就係炸呢個臭豆腐咁樣咧，就擺喺側邊嗰個嘢個格嗰度，滴翻啲油落嚟嘅，你咬落去非常之好食， 真 係 好脆，真 係冇食過， 係咪好清爽啊？ 一定有食過，叫炸油豉，其實又叫做嘅就係炸蘿蔔餅，係啦，你哋可以自己揾下啦。 咁應該會好好味喎，真係。蘿蔔又係比較爽口咁樣，即係再加埋脆， 佢又俾少少嗰啲咩甜醬，咁樣就調一調啲味嘅話，哇！好食到死我。 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有個男人通常男人賣嘅，一定揸把鉸剪嘅，知唔知係賣咩？ 牛雜啦， 係啦，因為點解一定揸把鉸剪咧？ 係個。 镬咧哼下啊嘛， 佢个剪咧不停喺度捽捽捽捽，即系佢不停喺度剪剪剪剪剪咁 样嘅。剪好多唔同 嘅内 脏，系啊，其实我觉得系表演嘅一部分嚟嘅。 系噶， 佢系咁样， 佢冇转， 佢冇揈，佢冇揈。 嗱，不如咁样啦，我做咗少功课嘅，咁啊又讲紧嘅就喺香港曾经出现过嘅，有好多好多嘅，而家应该有嘅吓。咁我哋睇下啦，就系以前嘅小食嘅话，你哋而家呢一个咁嘅时代仲有冇？首先鸡蛋仔 有， 唔同晒添啦，而家 碗仔 翅，鸡蛋仔有新味添啊！ 我想讲，我早排先去旺角嗰边去扫街，我就见到一间铺头系卖鸡蛋仔嘅，我就见到一个零舍吸引，但又好似好服嘅一样嘢，就系罗宋汤鸡蛋。 哇！试下咯，冇所谓。 我买咗，我真系买咗。佢仲要系好搞笑嘅，罗宋汤鸡蛋仔加麻薯，即系鸡蛋仔你一咬咧。通常都是空心的嘛，佢裏面仲有啲煙煙韌韌嘅麻薯裏面，神奇地其實真係唔難食嘅喎， 唔難食唔等於好食 啊， 要好食啊嘛。 同埋你當時同邊個人去先？邊個買嘅先？ 關你咩事啫？ 唔係關鍵嘅呢啲。 我同朋友一齊。 但係我覺得而家啲雞蛋仔咧係升價咗好多，因為佢好多唔同嘅口味。入咗鋪頭之後，再唔係嗰啲街頭小食嘅，係好貴。 我嗰陣買呢餅雞蛋仔都廿幾蚊， 哇，都幾貴喎。 同埋而家就係有分甜嘅雞蛋仔同鹹嘅雞蛋仔 咯。好啦， 我見過有避風塘啦，泰式炒蟹雞蛋仔我都見過。 嚇！ 我冇試啊。 咁呢個奇怪啲。 即係雞蛋仔。包住雪糕有见过 哇呢、這个 OK 啊呢个好食嘅系啊系邪恶嘅好啦第二就系碗仔翅 有 一定有 加啲鱼肉 我都中意 加啲生菜 系啊 生菜鱼肉 生菜鱼肉 即系仲有啦好诶有冇其他味？即係而家有冇新味㗎？ 係 啦，碗仔翅， 碗仔翅仲 keep 到，仲 keep 到。 個碗仔翅有冇放午餐肉啊？定腸仔啊？ 乜意思咯？ 放啲紫薯啊， 放啲 kimchi 啊，咁你死得啦！ 放啲白沙。 頭先又講到啦，臭豆腐啦，有啦，魚蛋 有， 魚蛋係經典嘅，係咪？ 啲味都越嚟越多，即係沙爹味啊，辣味啊，係日新月異嗰啲味都 係。冇錯，其實佢哋話咧，香港最經典嘅魚蛋嘅話，就係頭先講嘅就沙爹或者係咖喱魚蛋，係啦，呢個就好代表住香。讲嘅牛丸有啦，钵仔糕有啦， 有 牛杂仲有冇？ 有， 格仔饼 有。 O K， 烧卖 有， 鸳鸯三宝 烧卖而家有新嘢，我今日食咗新嘢， 鸡 胸烧卖， 鸡 即系佢健康用鸡胸肉做嗰个，即系以前咪猪肉或者鱼肉嘅， 鱼肉咯系啊， 佢而家就系 假噶嘛，都系 系啊，而家 食粉嚟啫 嘛，我信啊，我有食啊。是健康的 真 的是鸡 肉食得出是鸡肉来 的。食得出哦、 啊。 我会食的我觉得因为 是。 是貴啲嘅，但係佢係健康啲嘅誒燒賣咯， 食 完個良心好過啲。 同埋而家燒賣咧有好多唔同嘅醬可以入，即係可以飲啦。係咩？係辣椒豉油咁樣啫嘛。 係啊。 即係而家咧係我見過一間鋪係模仿章魚燒丸子，即係日本嗰張章魚燒丸子嗰個味道啦，去擺啲木魚絲啊，擺啲紫菜絲喺嗰啲燒賣上面，攞翻去嗰啲醬咁樣去食咯，都幾特別，都幾得。 唔單止呢種，係啊，跟住仲有啲鋪頭咧，係真係特登開一間燒賣嘅專門店咁樣樣， 全部都係食燒賣， 有㗎， 有， 係啦，即係。系啦，咁香港有嘅，咁咧入面除咗頭先 Queenie 講嗰個日式嗰章魚燒個味咧，仲有啲咩避風塘啊、泰式啊，跟住有炸嗰啲，跟住有黑松露啊，係啊，黑松露啊， 炸燒賣， 有炸燒賣有喎，有 好食 㗎， 好食， 係啊，即係 我中學小食部都有炸燒賣， 冇誇張。OK， 咁其實呢樣嘢我知道嘅就係有好多關注組嘅， 係 呢個係有關注組， 係 好啦，煎釀三寶 有， 腸粉 有。 而家有石磨腸， 腸粉唔係酒樓嗰啲喎，腸粉真係係齋腸，加啲麻油。 呢幾年辣好興石磨腸粉，其實 雞蛋粉咯， 佢係會薄啲咯，比起普通腸粉。 OK， 好糯米糍 有 ，OK 炸大腸 有， 炸大腸仲有 炸大腸， 但當當頭先啊 ，Sita 話有啦，豆腐花 有， 龍酥糖。 有 少咯，但是有嘅。龍酥糖都仲有， 我都未見過。 有冇人？你有冇見過佢哋由一嚿糖膠開始做起啊？好誇張噶！佢哋開頭嘅時候係用 嚿糖膠拉 埋 白色咁啊， 拉成絲，跟住先再整噶。好啦，另外仲有就係糖葱餅。 少呢個 餐，糖葱餅有冇見過？ 少啲啦， 見過。 嗱，呢啲都係以上咧係提供俾大家嘅，就係香港成日都係出現嘅，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即係街頭小食。 咁你哋有冇啲新嘢？ 我哋有新嘢介紹啦， 新嘢介紹啊！ 其實頭先有而家有嗰個 葡挞咧，而家好兴湾仔啊间蓝色嘅，佢系好多人排队嗰间，我唔知道我讲边间。佢就系 蓝色嘅葡挞， 唔系诶蓝色店铺，好多人排队嘅。咁咧佢有乜特别咧？佢系用牛角包嗰个皮去整葡挞嗰个皮。咁其实咧，想当年咧。幾年前我都排過隊，即係我個朋友好想食，我就陪佢咯。點知我排咗個半鐘去食嗰個葡撻，我人生係 你個朋友仲有冇同佢一齊啊？ OK 嘅，開心嘅排，我哋一路傾住偈咁樣，一路排隊咁樣。 哦，曾經咩都咩啦。 而家就開咗五間分店。 係啊，好啦，咁如果係 Queenie 有冇介紹？ 我有一個這個是有少少不是話完全好本地的一個啊街頭小食嚟嘅，就而家好興咧出街嘅時候都見人攞住一兜一兜嗰啲咩嚟嘅，就有一堆芋圓啊，有啲啊鮮草嗰啲啊，有好多椰奶嘅，一兜甜品嘅，好多樣化嘅。有陣時有啲人會擺埋啲芋泥啊咁樣，好邪惡嘅，就係當我就有陣時我以為當甜品望落去好流啦，但係唔係嗰啲人會當正餐。 正餐 係咪來自台灣地區嘅？ 嗯， 因為你有芋圓呢啲咁啊，嗬，都應該係鮮草啊咁嗰啲，係 Sita 老靈魂嚟， 你知好多嘢㗎，係啊，你講係 啦，就 有啲 咩 嘢？ 最近食啲咩嘢係你覺得啊都幾新鮮喎，即係未食過喎咁樣。 又真係好似 素街嘅，你好少素街， 係有少素街，因為素嚟素去都係嗰啲不嬲會有嗰啲嘢食。 你朋友唔陪你素咩？ 你中意食乜嘢啊？咁樣你中意食乜嘢？素街嘅一定會食嘅。 雞蛋仔一定要食， 都係雞蛋仔。 雞蛋仔 永恆，好鬼 雞蛋仔真係長青咯， 但係好食雞蛋仔， 甚至咧有啲人咧自己買啲雞蛋機咧，嗰啲夾嗰啲咧喺屋企整嘅， 取代到雞蛋仔嘅地位啊！真係好難揾嘢取代。 好啦，如果大家要選一樣，你會覺得就係最能夠代表住香港嘅呢一啲素街嘅小食嘅話，你會選乜嘢咧？ 我揀燒賣啊！烧賣真系冇得输， 我拣鱼蛋， 我拣鱼翅，诶嗰啲叫咩啊？碗仔翅，碗仔翅系啦。 我拣鸡蛋仔， 系啊， 我都系鸡蛋仔，鸡蛋仔细一，真系 鸡蛋仔细一起由自你， 咁样样啦， 我拣烧賣。细完食烧賣，我觉得就系宇宙最强， 好鱼一鱼一， 唔系细一， 好啦，我哋差唔多到十二点半，翻嚟就有今日嘅 片段人间。 白骨精，三打白骨精，低级二集。 看看窗前，看看月儿，我面前世界极甜，我突然爱上某些中国诗意，如糖水的雪儿，恨古老的细枝，要我们也能有些中国诗意，来从头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以汤圆爆料万语千言。以汤羹端上万年好意，情意深，糖不甘，谁是幸福的爱人？云在天，甜在心，杯脸新气质，很想哼出三生注定的音韵。缘易变，糖不甘，谁又认真的爱人？淋在心，甜在心，要像鸳鸯戏水的。我会给红豆吻，你杀伤接棍。岁月绿地会知，愿望便利知，爱得似一首唐诗。谁和谁去在今天，享受万世的糕点。看看窗前，看看你，甜像不思议。来重头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以汤圆爆料万语千言，以汤羹端上万年好意。情意深，糖不甩，谁是幸福的爱人？云在天，甜在心，会念生气质，很想哼出三生注定。 唐不拉啦，十二点廿九分，沙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9%。下昼天咧，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翻嚟先听新闻报告，然后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 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大约40,000名日后考生中，40%多人考到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最低要求。有考生对成绩喜出望外，感到兴奋和激动，而有考生成绩不理想，计划更改大学联招的志愿。今届首设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有90%多人达标。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新的学习模式和评分方法反映学习成果，又强调这科并非容易一些，考生有良好表现是师生的共同努力。今届文凭试有8男2女考生状元，即是拿到6科5星星，以及在首次考核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他们分别来自8间学校，当中大部分是传统名校，而地区学校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也都首次诞生一名女状元。不少状元计划留港攻读医科，也都有人说可能会到海外升学，希望修读经济令社会更公平。有状元认为公民科难度和过往通识科相差不远，也都有状元不认同公民科欠缺批判性。香港书展一连7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会场早上10点向公众开放。有一早到场的市民说，今年人流较往年淡静。有市民凌晨5点到会展排队，他说由2012年开始，每年书展都排头位，说今年预计花费1000多元，希望买到心仪作者的书籍。亦都有市民说，今年书展的气氛较为淡静，估计与港人北上消费有关。今届书展以影视文学为年度主题，展区亦会展出九龙城寨围城电影作品，同埋小说原著和模型。有市民专程为了九龙城寨模型到访书展，说认得出模型中的牙医招牌，勾起很多回忆，也希望未来书展可以怀旧为主题，让年轻一代认识香港的历史。天气方面，副热下午预测下午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酷热，下周初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39点，升11点，成交金额5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0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蚊，跌5蚊；中海油21.5元，跌1.5元。恒生中国企业64.78跌4仙，盈富基金18.3升2仙，阿里巴巴76.2升7毫，中国平安34.2升1毫，美团118.6升1，中移动75.5跌3，中国石油股份7.51跌4.1，比亚迪股份240蚊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6，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94，加元1.367，人民幣7.269，英磅對美元1.298，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日經平均指數報41,194點，跌80點。港金報22,960元，升3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71.51美元，賣出2,472.02美元。

最怕，我最怕似乎失踪。为了取适应，每步那敢放松，能为了取适应，会令我激躁动。为了取适应，我为了取适应，却占立地成分。 人都哇贱啊！不过食剩三粒，我食边粒好呢？ 哎呀，空啊，杀到埋身啊！你生性啲啦，而家为先危再旦夕，你仲挂住食荔枝，我真系睇见就嬲啦！你快啲对付嗰个白骨精啦，佢哋又嚟对住我嘘啲口气，救命啊！救命啊！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大白瓜，小白瓜， 系太婆， 准备好未 ？Ready。 Wait a minute， 马骝啊，我哋嗌 ready， 关你咩事啫？你讲英文啦嘛，咪叫你 wait a minute， 我梗系关啦，因为我食剩最后一粒嘅增城怪乐啊 ，Yo， 使乜惊？我差啲大只心慌，死啦！唔记得咗嗰阵时将我嘅剑嗰个好头闪点 讲？哎呀，你点会咁论尽噶？叫你平时读多啲书，咁而家点算啊？你唔记得嗰句口头禅，你求其噏两句啦。 马骝。唔好喺我哋面前做马骝戏啦！你 out 词啦！你收得啦！ 你个坏婆啊！我只屋企只马骝，你真系搞唔出啲咩花样啦！不如等我哋嚟收拾佢哋。 好，等我嚟，我猜。 哎呀，白骨精小姐，你唔该，你快啲出手啦，不如猜嚟猜去，猜到我晕啦，真系，哎，我晕啦， 最真系话我嘅啦，猜到你晕咪猜到你晕啦，使乜惊啊 ？Yo， 我记得啦 ，Yo， 使乜惊啊？我系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派嚟嘅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今日我要打败呢三只白骨精，我猜。 救命啊！ 踢我个肚卑鄙啦！白骨放胆，我猜；黑骨放离骚，我猜。呢两只精精啦，你哋嗰啲咁啊，简直就三脚猫功夫啦，雕虫小技啊！哇，嗰啲背脊嘅话咧，都唔研究咩食水噶噃。 太过分啦！等我出马先，我猜。赐我力量，我猜，等我催你去大西洋食西北风啦！ 好大风啊！不过呢啲咁嘅风，我当你发个疯啊！好，我就惊风散，吹散呢啲风，我猜。 好攰啊，老孙，两尾暂停，得唔得啊？ 得，你用我横掂，我都想去洗手间啊！暂停一阵先。 啊，大家休息三分钟，我哋休息下先。冇办法，年纪大，饮啖水先。广告。 系嘅，太婆。喺呢个时候，梗系饮啖骨胶胶原天然特饮，饮一啖 very good， 饮多啖，骨一声吞落肚，真系骨骨骨骨骨骨骨啊！ 啊！我已经充满力量啊 ，power！ 哇，太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太婆，你去边啊？ 去厕所啊！ 饮咗骨胶胶原天然特饮，保你腰力、脚力， 有脚骨力，去厕所都跑快啲。 Round two， 三只白骨精我准备受死啊！等我老孙啊收拾你哋啊！我插不你个头！ 到跌渣咧，犀唔犀利咧？ 犀利，靓尾，暂停！ 喂喂喂，咁矛架唔够五打嗌暂停，你有冇搞错啊？继续打，继续打！ 太婆，算啦，等我嚟，我砌小白骨，帮手啦！ 唔得啊，我冇力啦！ 我老孙啊，仲唔趁你哋咪攞你哋俾我砌？ 抵住啊！ 悟空好嘢，好嘢，好嘢！ 师傅，你坐埋一边先啦。 呢、啊、叫我坐埋一边，点解啊？我想睇你点样对付呢啲白骨精。第日咧，等我学完嘢，我可以对付佢哋啊嘛。 算啦，师傅话你见到啲小妖精有咩反应噶啦，我最清楚噶啦。你乖啦，你唔好阻住我啦、 啊。 不如你坐埋一边，谂我发生啊。喂，哇，边个咁卑鄙啊？敲我同师傅讲嘢，啄我背脊，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咩？吓，我哇哇哇，好痛啊，好痛啊！你系咪暂停？我想饮水啊！ 大小白骨精， 系 摆阵， 系仙女散花， 喂，出水芙蓉， 猛虎归山， 落叶归根， 出绝招，神光第一线， 咪啫，你系咪傻噶？全部都系四字词嚟噶嘛，神光第一线五个字，我、哦、哎呀，你咁样我可以对付我到，我出绝招，大家听清楚。 是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派来的则师，我成日都讲不到，再来过。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遮蒙，我出绝招啦！ 咪住，边个嗌我啊？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你哋不如静少少啦，好唔好？ 吓、啊，我认得啦，讲嘢死呀死呀，嗰、那个又玉皇大帝把声。喂，玉皇大帝有咩吩咐啊？ 古语有云：夹道桃花铺满路，愿君踏上好前途。唐生 ，Mr. Tong， 珍重啊！ 多谢阿玉帝指点迷津。喂，阿悟空啊， 我都唔知佢噏乜，师傅咩事啊？ 我要替天行道，嚟，等我揿住个太婆。 你又想点啊？ 我试下啄佢个魂精。 吓，收到，我替。师傅，我揿住咗太婆啦。 七， 大白君、小白君，我就嚟顶唔住啦，你哋要出绝招啦，得唔得啊？ 悟空，而家战况点啊？我哋赢唔赢？有冇胜算啊？ 你问我，你不如睇下我只手揸住咗啲咩先啦。 揸住啲咩？揸住啲咩啊？冇嘢喎。 师傅，你咁都睇唔到，我两只手系蜘蛛同埋圣券啊。 哦，你意思系圣券在握，蜘蛛在握。 冇错啦，白骨精出嚟收声。 收到。 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 师傅，我已经打尽晒嗰啲白骨精噶啦，收工打边啊！ 好啊好啊，等我换件衫，洗个面，捽下只手先。 爽手啦，师傅，费事一阵人多去排队啊嘛。 得，等阵先，你有冇梳扒？我想睇睇啲梳。 嚟， 我睇梳先啊！ 嚟， 搞掂。 我师傅啊，你睇咩咁耐啊？你屌好耐咯喎！ 喂，嗰只碟唔系我嚟噶噃，我睇完好耐咯喎，点解仲有碟碟声？ 我点解仲有啲碟碟声啊？阿弟，老傅， 又系我哋啦。不过我系白骨精四号， 我系白骨精五号，我系白骨精八号。 我系白骨精九号。 喂，悟空，点解突然多咗咁多白骨精嘅？ 我都唔知道，我谂住三打白骨精就打完噶啦，点知好似打击三元咁嘅？ 因为你讲错咗，系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啊！ 三打即系 three dozen。 即系36只白骨精啊！ 哎呀，咁点算啊？点解会咁噶？ 我知啦，佢哋话帮我剃毛，其实真系就系成日攞我啲毛变到几只白骨精啦、啊。 佢哋学咗你嗰个72变， 知道太迟啦，等我哋改写历史啦。白骨精，三打仙王， 哎呀， 好惊啊！唔好走啦，救命啊！ 咁样都唔系办法噶，我撑唔到咁耐，点算好咧？吓、啊，前面有条河，师傅话36丈走为上将。 我着咗对高踭皮鞋走唔到，点算啊？ 抌咗佢啦，冇人玩剧走啊嘛。 走啦， 阿尼仔。 好，13号白骨，你嗰边帮撑。 系。 18号白骨，你后面嗰度斗督将军。 吓，斗督将军。即系点啊？ 斗督将军象棋术语，在中国象棋上有一招叫斗督将军，就是当对方的军力大部分向外扩张，本土防守力反而空虚，照一路骑兵给予其出其不意的打击，迂回到后方，便可以达到制胜目的。 把声点解咁熟嘅？好似玉皇大帝把声嚟啊！哇，玉皇大帝呢啲都捞埋啦，好嘢啊！哇，哎，你个傻仔啊！咁大声话俾我听你哋嘅战术啦，我哋又点会中计啊？等我将你杀个措手不及啦！杀啦、啊！我猜嗰啲礼物都走，杀啦、 啊！哎呀， 搞掂！个傻仔讲嘅嘢真系好啱使啊！杀、啊！ 哎，够啦，够啦，够啦，够啦！同我哋讲嘢嘅唔系傻仔，佢系玉帝啊！ 我唔系玉帝啊，唔系观音太师啊！悟空，你太放肆啦！ 哇！喂呀，冇咁面啊！我有牛包嘅。 唐三藏，听住，而家持力紧箍咒。如果悟空仲系咁执迷，你就要用紧箍咒教训佢。 箍， 好箍，超好嘅箍。我战啦，唔好啊，师傅，唔好啊，呢啲嘢又呃人咧，唔好试啊。佢唔知喺边度买翻嚟。 只要你听话，为师又点会箍你啊？你快啲搞掂嗰啲白骨精先啊！ 喂，搞掂晒佢啦！ 搞掂就好啦，悟空，今后你要同阿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去西京嗰度取经，你哋将会经历9981难先可以完成任务。悟空，你怕唔怕？ 我唔怕。 唔怕就出发啦！ 咪住。咁猪八戒同埋沙僧咧，佢哋喺边啊？ 就喺你身边啦。 吓，身边 吓，讲我啊？喂，两个我都唔想做。 喂，我都系喎，咁点啊？ 诶，简单，你哋猜啦，猜赢嗰个话事。 又猜， 使惊你？ 嗰个时间啊，爽手啦，一铺过，唔好三盘两胜啦。 猜啦， 猜， 趁太阳未落山，我哋起行啦。 未食饭喎，师傅。 唔食啦，出发。 唔好啦，食啦。我 book 咗打边炉啊！ 咁又唔拘喎， 加多铺位得唔得？ 有冇肥牛先？ 格斯肥牛啊， 首次肥牛啊嘛！ 咁就嚟食嘢先啦， 食埋先啦，有钱 人。银河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进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10秒便失手，自己自己自己。银河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 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散。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借尽行空一高就，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借尽行空一高就，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 西游记新编版我们已经播放完毕，超人地交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今日开开心心。耶、yeah ！好啦，多谢风叔先啦。喂，今日咧放榜日， 系 系啊，心情点啊？ 你当年点样啊？ 嗱，我当年就因为咁啱撞正疫情咧，我就系唔需要考公开试，所以我好唔好彩地，我系冇经历过放榜呢咁刺激嘅呢啲 moment 嘅。但我相信而家放榜嘅咁多位小朋友、大朋友，到而家应该系非常之紧张或者都紧张完噶啦。咁但系跟住落嚟应该都要努力去想下之後 下一步， 下一步應該要怎樣做啦？ 冇錯， 我相信你哋係有足夠嘅智慧、足夠嘅力量去做到呢件事。 當年我放榜咧，就係、是我覺得成績唔係咁理想嘅，咁、我就即刻諗啊，要唔要去複核啊嗰啲，就嗰日就好忙咁樣咯。咁當然亦都係有人開心、有人喊咁樣啦。我就覺得今日放榜嘅咁多位朋友啦，其實放榜只係人生其中一個階段嚟嘅啫，係、人生成長嘅其中一個養分咯。所以無論成績達唔達到你心目中嗰、那個水準，咁都是可以放松咁样去看待的。 冇错，好。 小强哥哥，你当时放榜是点噶？ 唔得啊，好失落。前一晚是完全瞓唔着，跟住收咗张成绩单唔好咧，就真系自己坐咗一架好远嘅巴士，我唔知去边， 系 好远。 好，唔紧要吓，任何事情一定有解决嘅方法嘅。阿李婆有冇嘢喺呢一个时间同大家打气？ 冇，希望大家放松啲，系啊，相信自己， 得啦。开心继续，明日我哋再见大家，好冇？ 好， 唔该晒，风叔师奶， 多谢晒， 拜拜。